www.myradio.com.hk 一个当港管局气死的 radio 频道。 各位街坊，我是陶君衡，足球频道有靓女 Rosa 同埋呢个明灯长毛，星期二晚11:30记得收听足球频道。 各位网友，你已经登入了 myradio.com.hk， 我是你的主持卢永乐。每逢礼拜四晚上9:00至10:00，我哋会喺 My Radio 同埋我好朋友麦国峰同埋嘉宾一齐向大家提供有型有款嘅健康资讯，亦都咧为大家提供有趣嘅笑话。请支持 My Radio.com.hk。 星期五10:00至11:00在 My Radio， 梁锦祥和何秀兰一起在这里说三道四，还有指手画脚，虽然你看不到，不过希望你各个礼拜五都在这里一起听到。 星期一晚9:00有 Rosa 和 Sino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旅游的景点啊特色的。如果你喜欢去旅行的话，就欢迎大家星期一晚9:00黐实 My Radio 了。 各位，我是梁锦祥，请全力支持 My Radio， www.myradio.com.hk。 好，翻嚟啦。 好， 咁头先我哋讲开呢个即係梳成啦，咁其实你如果大家即係做开呢行都知道㗎啦，即係上面有个网呢，就依家就即係你搵梳成呢都係跟返住呢个网㗎，就叫阿里巴巴。 嗯， 咁阿里巴巴其实你点用㗎呢？ 其实好简单嘅，就冇乜特别难度㗎啫。呢啲咁嘅搜寻网呢有几个嘅，即係如果你讲緊啲 product 嘅搜寻网，就阿里巴巴系一个最 popular 啦。另外其实以前呢就有 global sources 啊 ,asian sources 啊嗰啲都系嘅。咁不过我諗而家真系即係如果你系讲普遍性呢，就一定系阿里巴巴，因为大陆人用得好多，因为佢有啊唔点讲啊，即係我哋香港有好似应该我都唔系好，我可能讲错啊，即係譬如话大陆佢哋有用开嘅就系佢哋简体版嘅叫做阿里巴巴 .cn 嗰啲咁样啦。咁我哋有阵时就会用阿里巴巴美国啊、阿里巴巴香港啊咁样，咁所以佢版本又比较多、比较广泛，咁所以就用嘅人就比较多咯。咁用咧就好简单嘅啫，其实咩人都可以上去用噶，唔系佢就首先就系、是、好多所有差唔多全中国嘅工即系工厂啊、公司啊、贸易公司啊，所有咧其实都会好常就喺阿里巴巴就做晒登记嘅。咁然之后跟住我哋 user 咧，就你只要系一个私人都冇问题噶，你就上去做一个 registration。咁跟住然之后咧就以后就可以用噶啦，佢就有埋 email 俾你嘅。咁然之后跟住咧就用嘅方法就好简单嘅啫。譬如话如果我哋会揾啲咩产品嘅举例，譬如话我哋要揾一个水壶，咁你打一个字 Tumblr 咁样，咁佢就可以全部出晒有同 Tumblr 有关嘅嘢。咁你咪逐间厂揾咯，系揾唔晒噶。即系你打啲如果好广泛嘅字，随时可以出几十页噶。咁 佢报价要几耐到？ 唔系报价唔关佢事噶。报价咧就咁样嘅，就你有两个方法，就系、是。两三个方法啦，第一就係你可以通过返阿里巴巴就去联络嗰间厂。咁我通常我唔鍾意用呢个方法嘅，我通常就鍾意呢就係、是、喺上面搵到嗰间厂嘅详细嘅 contact， 跟住然之后呢就直接联络返嗰间厂嘅嗰个 email address， 跟住然之后呢就我觉得咁样就会比较好啲囉。就即係搵晒嗰啲電話咁樣去同佢傾啦。咁你話睇邊睇報價要幾耐呢？睇廠㗎咋。即係有啲廠如果佢 aggressive 啲嘅，咁佢好快㗎，即係一兩日咁佢就可以俾到你咁樣。 頭先阿傑先生講到嗰啲 global sourcing、 Asian sources 嗰啲呢係香港嚟嘅。以前我哋都即係好知道㗎啦，佢哋做得好行㗎嗰陣。但係呢就即係比大陸嘅阿里巴巴後來居上咯。 係啊係啊，係咪阿里巴巴後嚟㗎嘛。 我哋記唔記得即係我哋早十幾二十年前呢，Asian sources 係直情係出曬書㗎嘛。 係而家都係㗎。 而家都係㗎。 我哋每個月都會訂㗎。嗰本書其實好鬼死口， 成日冇咁樣。冇咁樣㗎。 係咁，我哋而家都要訂。 但係佢即係比較，我諗比較可惜啲就係佢哋冇喺個網上呢或者喺中國入面呢發展到呢一個同規模嘅即係產品介紹嘅書籍。 係呀係呀。係呀，最初嘅時候係阿里巴巴都好少人用。 係呀。 即係而家就係最 popular。 即係而家個老闆佢諗到呢條橋亦都幾成。 好似係美國華人嚟㗎嘛。 唔係，佢係大陸人嚟， 大陸人嚟，大陸人嚟。 咁佢即係佢諗到條橋就即係相當之好啦。即係我諗十年都唔夠，即係發展到一個即係而家係規模好大啊！即係差唔多你類似話，如果你做廠嘅 Google 咁樣， 係咯， 係嘛， 係咯。 即係你要揾乜嘢貨，或者揾咩人做咩嘢，你打上去就你可以得好多。 真係全部嘢都揾到㗎啦，噏得出都揾到㗎喺上面。 咁啊， 即係講開網呢，其實即係你喺上面用網呢，互聯網呢，其實嗰個限制同埋有啲咩嘢睇唔到呢？ 有啲咩睇唔到啊？ 同埋點避過佢呢？ 我哋就我就知啲唔知啲啦，因為我公司有電腦嗰啲人啦，有 IT 嗰啲人啦，咁我哋通常我哋就用有啲我諗有啲聽眾會知道嘅，就係、是、我哋通常就用一個叫做 VPN 嘅，咁詳細係點咧？我如果大家有興趣，我下次我 check 下我就係咩，即係其實就好簡單嘅，我就連我喺大陸連咗線咧，咁我就經嗰個 VPN 再連多次線。咁跟住然之後呢，咁就基本上叫做暢通無阻啦，即係我喺大陸我可以睇到蘋果日報啦，睇可以上，即係可以上到一啲上唔到嘅網站啦，即係喺大陸上唔到嘅網站啦，咁所以就冇乜問題嘅對我嚟講就。咁但係如果你唔用 VPN 呢，就要習慣下囉，即係譬如話上網嘅速度我諗就要適應㗎。 慢呀、啊。 慢啲㗎。 慢啲。 係呀，慢啲。即係嗰個已經係所謂寬頻，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窄頻嘅感覺嚟㗎。 咁 6K 多少少啦。 係 呀。但係我估呢就唔係呢個寬頻同窄頻嘅問題啦。係、可能有啲人同你睇咗線㗎，即係會唔會呢？ 絕對係呀。唔係佢我好似呢個係事實嚟㗎。佢係 scan 過㗎嘛。所以呢個係其中嘅原因點解會慢啦。同埋就係、是半夜如果唔係 PC 神呢，就會又會順暢啲嘅。即係譬如舉個例，我成日喺大陸睇半夜嘅波啦，我如果我唔鍾意聽廣東台嘅，咁即係因為冇乜選擇，要如果我唔睇廣東台玩，唔睇上海嘅東方呀嗰啲咁樣呢，我上返網睇呢，半夜嘅波係比較順暢嘅，即係唔係會窒下窒下嗰隻囉。 唔係，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話即係以你咁嘅經驗呢，喺上面睇網同香港睇網嘅分別慢慢都唔大㗎喇。 係呀，呢個其實係阻擋唔到㗎，即係同埋我覺得個趨勢係咁囉，即係其實比較早十年八年前呢，即係唔好講咁耐，幾年前咁樣啦，即係我諗你話啊，上面嗰個監察其實係嚴謹好多㗎，譬如話有兩大類啦，即係政治性嘅網站啦，或者仲有就係色情嘅啦，但係其實而家講真啦，即係我諗做功夫佢主要都係喺政治嗰方面㗎啫，即係色情你點都即係暢通 無阻。我話俾你聽啦，唔需要暢通無阻，因為大陸嘅鹹網都仲鹹過出面啲網。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真係好誇張。即係我成日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知如果想得大陸多嘅人大即係朋友就知道，即係譬如話上面嗰啲你嗰部電視幾十個台嗰啲娛樂性掛帥嘅嘢呢，係強過香港好多。 係啦係啦。 其實即係鹹嘢，我覺得唔係講笑嘅，即係我覺得十年八年之內呢，可能放寬得好緊要嘅。即係總之個策略就係、是、你唔好講政治就得㗎啦，鹹嘢都俾埋你睇。真係冇乜問題。其實佢哋而家嗰啲電視台都好開放嘅。即係佢掛羊頭賣狗肉㗎嘛，譬如話夜晚你會見到好多講性病啊， 風空啦， 有啊，風空 啊，其實佢嗰啲所謂廣告，嗰啲廣告唔係嘢少，唔係三秒、十五秒噶嘛，一嘢就十五分鐘、二十分鐘， 係不斷咁放， 係啊，不斷咁放。咁嗰啲，其實嗰個講嘅嘢啊，嗰啲大膽程度，絕對係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即係嗰啲，如果大陸有個類似好似香港淫審處嗰啲咁樣咧，佢真係好唔得閒啊！即係呢個係你睇到個 趨勢。佢唔做咧，即係如果佢話佢做咧，可能都有即係尺度好緊。因為我前一排都聽過，即係頭先我固然講話，即係佢有啲網好鹹啊，但係就無厘頭拉咗條友，就判死刑。 係咩？我冇聽過。 係啊係啊，即係我唔記得咗係邊個地方啊！即係總之個可能真係未必係死刑咁重，但係個刑罰係好重啊。即係差唔多話，即係喂。我聽到打個特威，即係呢啲嘢我隨街睇到啦，我睇到地方睇到，點解會特登捉條口出嚟咧？所以即係佢嗰條界線其實就唔係好一致嘅，但係咧即係整體趨勢咧就寬得好緊要嘅。 係啊， 整體趨勢係放寬，即係你基本上你如果我而家咧，我喺香港睇翻大陸啲網咧，其實我好多嘢都睇到，即 係 同香港嘅網係差唔多嘅啦，已經係嘛？咁、 嗯、 所以即係話喺呢個意義嚟講咧，你除咗政治上嘅審查，基本上其他嘢嘅審查都意義不大啦，開始慢慢 啱係嘛？等於呢個夜遊啫嘛。即係我諗嗰個道理就係間唔中佢咪嚴打一次囉，咪捉一啲人出嚟制下旗咁樣囉。但係你普遍一年365日，其實佢就係即係 嗰個整體個大方向係鬆嘅。啊、即係除咗政治可能就會比仲會比較嚴謹少少之外，其實而家即係兩地嗰個上網嗰啲冇乜大分別， 係都冇乜分別。 係啊，同埋佢哋嗰啲網站，講真，大陸啲網站個資訊性其實仲比香港嘅強好多啦。 係啊， 係啊， 即係做得比較仔細啲。即係你譬如你睇個例子係啊，即係足球已經係啦。 係啊， 係嘛？ 係啊， 即係呢樣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 足球咪就係、是、啊，資訊性好強啦、啊，即係有啲足球網站，如果得閒我有時間可以擺一啲上去 HongKongReporter.com 嗰度可以 share 下嘅、 嗯。 即係我諗就係、是、你好容易揾到，譬如好簡單舉例就係、是。我諗你喺香港啲網站，如果係同足球有關嘅網站或者留言板，咁通常都係以賭波為主啦，即係大部分都係講下上盤下盤讓球點點點點點咁嗰啲咁嘅嘢囉。但係喺上面就你會搵到啲網站就係個資訊性係闊好多嘅。譬如話你可以搵到好多分析嘅文章，即係講下啲球隊嘅陣式啊點點點啊嗰啲你香港嘅網站係唔容易搵到 㗎。唔係佢其實呢個呢就唔係難做嘅，因為我懷疑好多嘢都係抄翻翻嚟嘅。不過問題就係佢抄得有系統， 係啊，係啊， 佢抄得有系統， 但唔係全作嘅， 梗係唔會，梗唔會啦，即係咁辛苦 啊嘛。係啊，就好多翻譯啦，唔好話抄啦、啊、但係喂，佢都肯去做先啦、啊。即係香港嗰啲就喂，全部都係上下盤主客咩誒主客讓球啊，都係嗰啲咁嘅嘢嚟嘅。係啊， 喂，仲有我唔知喎一樣嘢，喺大陸係可唔可以落到盤嘅？ 落到盤啊！ 網上 網我落到上到呢、這個馬會噶嘛？ 唔係我講即係當地嘅盤，譬如佢上面嗰啲。嗱我唔知呢、這個，因為我據我所知，佢上面都有啲係應該收外圍噶嘛。 外圍就好多啦，各有咩唔同嘅途徑都有啦。你喺東莞就完全冇難度噶啦，個個都係落外圍噶啦。咁如果你講官方嘅就。我而家都冇乜點接觸啦，即係以前佢哋就有呢、這個死唔記得叫咩名添喎，就即係買十幾場嘅，咁就然之後中咗咧，就再大家抽獎，即係你要嗰晚佢就會規定 official 有唔知十二場咁樣，咁你如果你中曬咧，就有幾條友中曬咧，咁佢就可以分咗個鋪，其實好似六合彩嗰個咁嘅形式，咁但係就吸引性唔大嘅。第一就係你中曬十二場好難啦，同埋就係嗰個鋪唔大嘅，因為我諗好多人就 shift 曬去賭外圍咯。咁無論你喺邊度都係咁樣，都好容易買到。Even 喺上海都好多人好多外圍嘅渠道嘅，係可以賭波嘅、即係完全冇問題嘅。 唔係，但係如果譬如話你如果喺大陸賭外圍咧，譬如佢交收係點樣咧？ 好似香港做外圍碼啲，冇乜分別㗎。都係有數期啦，輸咗有折頭啦，嗰啲咁然之後。 但係你唔需要面對面揾到佢㗎嘛？即 係通常都唔使㗎。但你我舉個例子啦，如果喺東莞嘅，其實好多廠佬都有賭外圍㗎啦。咁其實你有冇見過個外圍莊冇乜所謂㗎。咁你有朋友有賭開嘅，你問佢攞個電話。咁啊，照同佢落埋咯。咁有陣時，如果你唔係咁熟嘅，咁你贏咗錢輸咗錢，咪經理個朋友咯。再熟啲嘅，咁你咪識埋嗰個，你未必認到最大嗰個㗎。 梗係認唔到啦。 總之你輸咗錢有人 嚟，唔喺大陸嚟㗎、 你輸咗錢就有人嚟揾你，揾你收錢㗎啦。 贏咗錢咧？ 贏咗錢，冇如果做香港客嗰啲好有信用嘅、即係我都識有幾個，咁係真係做嘅、即係唔係話贏咗就冇得收嗰啲就嗰啲我。就唔認識啊，即係因為我通常識嗰啲都係做廠 你認識就唔會有做啦。 係啊，即係 跟住做買 啫嘛。係咁啊，所以好普遍嘅，即係如果賭波同馬啦，都係外圍好普遍咯。喺、上海都有香港馬賭嘅， 梗係啦， 係啊， 係啊。不過就即係我哋所知咧，就其實都好瘋狂嘅。即係我哋試過好經典嘅例子啦，即係我以前即係都聽過一個香港發生嘅情況。就是、有啲人咧就整過張香港嘅報紙，就有張香港嘅報紙咧就有呢個六合彩貼士，咁最嚴重嘅地方喺潮州，咁咧我哋即係剛才我聽講咧嗰個報館咧係成日嘅電話咧都俾人 jam 曬，喺潮州打電話落嚟香港呢間報社問佢攞呢個貼士係用潮州話， 我都聽過類似呢個情況，係啊， 咁結果咧就即係嗰個報館要錄定啲即係錄音對話潮州話嘅，話俾你聽呢度報呢個地方冇你所需要嘅貼士啦，咁所以我知道其實喺廣東省咧或者即係如果你講遠啲話上海我你講我聽先知啦，喺廣東省係賭得好犀利嘅。 是啊，广东省就老细有老细岛，下边嗰啲普通人又有普通人岛咯。我见过好多噶啦，其实都有啲，譬如话如果民工嗰啲咧，其实有好多岛到倾家荡产咧，屋都冇埋，成家一齐老豆啊、妈啊、仔女啊，全部一齐倒到屋都卖埋啊，乜嘢我都见过。嗰啲就好多时就倒六合彩啊，因为六合彩简单啊嘛。咁就我早幾年有接觸好多呢啲咁嘅民工嘅，因為我早幾年我喺上海就搞過一嚿嘢，叫有一嚿喺商場幫佢搞一個 campaign， 有啲鬼屋，咁我需要請好多民工去扮鬼，幾好玩嘅嘢。咁就跟住我諗我十個裏面咧，我諗起碼都有三四個係問佢點解跑嚟，譬如話佢喺安徽啊，或者係安徽最多啦，或者湖南啊嗰啲跑嚟上海，咁佢都係。有好多都係因為賭立彩輸咗好多錢走佬，可以輸十幾二十萬咁樣，其實好誇張㗎嘛，十幾二十萬。咁就跟住跑嚟上海做嘢咁。 我而家我諗開始少咗，因為另外一樣嘢可以賭就是股市。 哦，股票啦， 開始賭股票啦，而家就開，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浪，好大嘅浪。 哦，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幾恐怖嘅，即係我諗我呢留翻俾蕭山講啦，但我諗最後個結局就係唔知邊日會發生，即係譬如如果個泡沫真係爆嘅話咧，我諗係真係呢一鋪係比喺以前加埋幾次都冇。我成日覺得就係如果係爆咗咧，即係喺大陸咧嗰啲譬如喺上海嗰啲高樓大廈，可能係有一條龍咧排住隊嗰啲人係跳樓，即係好恐怖嘅。因為而家喺上面即係。啲人喺上海，我唔知道廣州係咪，我少上廣州。上海而家好多人打工嗰啲咧，已經有我哋早幾年香港嗰個情景啫。嗰啲人打工都冇乜心機翻工啊，炒 佢嗰個比喻咧，就大概咧相等於1997年嗰個狀況。 嗯， 即係嗰陣時會點樣嗱？你會做份工，你覺得扯有咩前途啫？你唔夠我一日篤金手指啦， 係啦。 嗱，而家咧 情況， 無論係頭先你講喺上海、廣州都係。 嗯， 即係有好多人咧開始就係報呢個即係股票行啦。 嗯， 唔報嘅話咧，佢日都睇住個機嘅。 嗯， 咁咧就即係份工咧就 part time 嘅啫。 嗯， 佢正開始炒股，咁而家炒得幾好喎、 啊。係啊， 炒得幾好，即係有啲話即係跑到即係買層樓啊咁樣。咁而家就問題咧就係、是、即係跟住落嚟要接貨啲，嗰啲就即係比較危險啲。係 啊， 將來接貨咧更加大鑊啦。 係 啊，我都覺得真係好恐怖嘅。即係我最近啊，譬如我喺東莞多咧。even 有啲廠嗰啲老細，咁嗰啲老細你知，有啲其實所謂老細就係鄉下佬嚟啫嘛。譬如話舉個例喺惠州咁有啲廠嘅，咁佢多數即係佢都係惠州嗰啲本地。我好多嗰啲廠嘅老細嚟都係嚟同我傾偈，都係離唔開個話題就係、是，而家啲股票係咪抵買啊？即係佢知道你 未買啊， 未買啊，未買㗎、啊，有好多仲未買啊，係、啊、我都唔知點答佢，係啊，即係、啊、因為嗰啲佢唔係話個個都咁見到咁多世面㗎嘛。 唔係，如果佢譬如話呢一陣都炒埋，其實好大鑊，點解咧？呢、這個就即係直情我係典型97年我哋嘅翻版啦。 嗯， 即係好多年廠都唔做啦。直情就係炒啦，因為做廠，喂，你一年揾得幾多啫，係咪 啊？係啊， 同埋慢慢即係嗰個編制嘅利潤慢慢下降嘛。其實即係我而家我其實我以前聽講幾好揾嘅，即係我有啲你唔需要太高技術嘅，喺東莞做廠咧。譬如我聽過啲咩做鋁啦，嗰啲好易做嘅。 係 有一個我聽過最容易，即係我自己聽到都好心喐嘅就係佢直情係做手機嘅，但係唔係話做啲好精嘅。是專做 generic 的手機，即是冚埋佢啦，俾民工用咗100多元嗰啲嘅， 系啊， 嗰啲都賺到少。 系啊，其實有很多各行各業啦，即系咩都有啊，即系嗰啲廠係唔係嗰啲人開廠，其實係真係揾到食噶。即係譬如話同埋加上就係佢哋通常起嗰啲廠咧，如果喺嗰條村嗰啲咧，佢通常咧就係嗰啲地係自己噶嘛。係 啊， 咁佢 你唔使俾地租，地 唔使係啊，係好多人唔使俾。咁同埋咧，佢廠咧佢又唔使話佢嗰啲又所謂都係山寨廠，咁佢仲有啲地揼翻出嚟咧，佢又可以租俾人啊，咁樣佢就已經夠食噶啦。嗯，係啊。 唔係點解我講呢樣嘢就話咧？即係呢個狂潮嚟嘅時候，呢班人係好容易中，即係點咧？因為以前嘅錢嚟得太易，即係你好容易話，即係覺得啊，即係咁容易嚟嘅錢咧，即係攞個股市又同樣咁樣利潤增加法。但其實呢次就唔同啦，呢次就如果爆咗上嚟咧，即係嗰個威力咧，比我哋自己係98年嗰時候更加恐怖。 係啊，一定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你睇到。 以前發生過嘅又發生，但係嗰個規模係大好多囉，即係比以前咁多次都係大好多。我諗即係因為以前真係冇一個中國因素，即係而家就係、是、即係你喺大陸全民皆炒呢，我諗其實唔好話我哋覺得恐怖，我諗共產黨自己都覺得恐怖，因為你一爆起上嚟真係唔知點樣收拾 㗎。佢都處理上嚟都有啲即係困難嘅、即係可能即係我哋自己都一路都講過啦，即係要控制或者即係避免呢樣嘅爆破時間呢，已經係越嚟越遲，即係過黃金嘅時，即係處理到嘅時間已經係過去咗啦。 嗯， 不過我哋即係唔使講啲咁 呢啲，留翻俾蕭生講呢啲啦， 即係國家大事留翻俾即係其他人講啦。 係， 但係即係如果你自己睇咧，其實剩低落嚟嘅呢幾年咧，即係仲有啲咩生意係可為咧？上面即係東莞做嘅，即係可以即係做得唔錯嘅咧。 其實東莞就我諗都係以做廠為主嘅啦，即係我諗其實冇乜大變化嘅，其實一路都係做廠為主，做廠喺東莞。 但係做嘅形式會點樣？因為即係我近期聽到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俾咁低人工啲工人咧，已經開始慢慢係 越嚟越難做嘅東莞。而家啲廠佬其實就都如果你係做而家啲廠嗰啲老闆，其實咧就有啲都意氣難生咧，就譬如嗰、那個因為有好多係本地人啦，佢廠嘅老細，咁佢哋通常都係如果塊地係自己嘅咧，就有啲咧就開始就將啲就自己唔做啦，就將啲地就租俾啲外資公司啦，例如譬如話。即係三星啊，之類嗰啲，而家其實都有喺睇 好多啦， 設廠啦， 好多， 即係佢都租得嘅，佢都會，佢就租出去俾人做，因為如果係同長三角困咧，即係東莞嗰個配套係真係比較差啲嘅，咁你如果要佢再投資落去啊，之類咧，佢哋又未必會滯咯，咁所以就東莞其實而家做廠係難做嘅，民工方已經係一個問題啦， 但係如果你譬如咁睇，會唔會話？即係有冇可能，譬如話我哋唔走上長三角，我哋慢慢去再移遠啲，譬如去到廣西啊、湖南呢，得唔得咧？ 其實喺長三角嗰一帶，而家都係叫做剛起步，其實可以打後嗰好多年咧，其實都會係喺以嗰啲地方為主咯。你又會唔會再移遠啲咧？咁呢個就。一定會嘅，咁但係就要睇下係咩時間囉、即係我諗未必有咁快，因為其實長三角嗰邊嗰個發展空間仲係好大， 即係話有一個現成嘅，你就唔會話走去譬如江西呀啲再睇，因為點解上面有得做到俾你睇，你至多上去加少啲嘢， 因為最終嘅原因可能就係、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就係黐住上海嗰啲就會即係嗰個叫做大 area 呢，就會係比較著數啲囉。咁你話譬如話其他嗰啲你話有我哋有冇，譬如我哋有時都有㗎，譬如話我哋做騰嘅，我哋就唔會喺珠三角啊，喺長三角嘅，咁我哋就會好清楚就喺廣西做騰呢，做騰攬啊，做騰嘅家私啊，咁嗰啲我哋就會去到廣西嗰啲，咁樣即係嗰啲就會比較 specify 某一啲種類嘅產品囉。但係你話如果大方向嚟睇呢，長三角嘅優勢係最犀利，因為冇辦法，佢真係黐住上海呢，係爭好遠囉。因為你知所有嘅嘢講嚟講去就係靠出口做外國人生意，外國人大部分其實而家都係集中曬喺上海，呢個就係最主要。 同埋個港口本身有冇關係呢？即係你會唔會黐咗一個比較近海嘅港口可以出貨？ 當然啦，係啦。咁而因為以前嚟講咧，就因為其實係因為佢起步慢啊嘛，咁所以以前咧就上海嘅港口就冇咁成熟啦，而家就唔同啦，已經越嚟越 mature 啦。即係我諗好似李嘉誠都好似有喺上面嘅港口投資啦，嚇。咁但係即係呢個其實就係行先行後嘅問題嘅啫，就即係相信其實跟住就長三角係會過頭嘅，即係因為其實以前就以前。點解會集中曬喺廣東省呢？就是、因為廣東省貼住香港有碼頭啦，跟住然之後呢就深圳附近周邊嗰啲碼頭又早起步啦，即係譬如鹽田啊、蛇口啊嗰啲咁樣。咁但係而家其實喺上海嗰邊就即係好多上海嗰邊亦都發展得好好啊。咁所以嗰個 即係如果你以前呢就話你喺上海，譬如你以前喺上海做就走返，可能走返來香港出貨。 係啊， 大家唔係啊，你喺上海做即係喺長江做，你跟住喺上海出貨。 早五六年前咧，就成日有呢個情況嘅，就係、是、如果我喺舉例喺溫州，我以前就係咁樣嘅。譬如喺溫州，我早五六年前，我哋成日做火機嘅，你知道溫州做火機好犀利㗎啦，即係 系第一个好就令到温州人发大达嘅产品， 州 就系 几样嘢啊，温州 波鞋啦， 同埋鞋啊嘛， 系啦系啦，波鞋后期嘅系火机就好简单，就系你喺啡粉成日买到嗰啲几蚊嗰啲火机咧，温州就差唔多，冇错啦，即系透明嗰只咧，咁就你差唔多用嘅全世界用緊嘅呢隻火機大部分講八九成都係溫州做嘅。咁佢哋咁以前我哋做火機呢就好慘嘅，就係、是、因為譬如話我哋走一啲唔係咁大路嘅地方，譬如話我哋出口去南美嘅咁樣。咁以前因為上海嘅 port 唔係咁 mature 嘅時候呢，你一個禮拜佢唔係好多班船。咁如果咁我另一個如果我撞唔啱啲船咧，我就慘啦。咁我就要將啲貨咧就要運嚟香港呢邊。咁嗰個時間咧就會係多咗好多日咯，即係多咗成七日到十日咁樣咯。咁、但係而家冇呢啲問題噶啦。即係譬如你喺寧波啊、喺溫州、義烏走嗰啲咧，就嗰啲廠佬報價全部都係報 FOB 上海嘅嚇、即係好簡單嘅而家就。咁、所以嗰邊係一定過頭嘅。 咁、但係我哋都講落咗地方啦，即係譬如話珠海咁樣。珠海又即係似乎都有好多日本嘅廠喺嗰邊，係咪？日本嘅 office 喺度。 珠海呢，嗱，我就我以前都成日去，而家就少咗好多啦。其實珠海係好早開發嘅。我諗如果我冇記錯呢，就當我諗係早到去梁廣大做市長嗰陣時啦、因為嗰條 路。你記得嗰陣時有個機場 㗎，有機場佢起㗎嘛，佢個機場當時係即係我唔都幾直情差唔多去 Norman Foster 嗰啲咁樣啦，即係唔係 Norman Foster 起，不過即係嗰隻係喺當時嚟講係好犀利㗎啦，咁就好多其他省市都眼紅佢㗎嘛，因為佢玩到好靚㗎嘛，你知道珠海係。咁但係我諗珠海呢就咁樣嘅，即係佢一路嗰個佢做嗰啲環保啊嗰啲係唔錯嘅，所以佢吸引呢就會係另外一類型嘅外資啦，就係、是、你當時你頭先講嘅，即係譬如日本啊，日本仔最鍾意去珠海啦、啊，咁我諗好似車廠都又喺珠海嘅，如果冇記錯。咁、但係有啲譬如話啲厭惡性工業啊，即係 唔可以去啦， 散嗰啲咧，我唔敢肯定，我諗佢係比較難去。 我呢、這個我比較又想講，點解你不你去過珠海嚟知？珠海好乾淨嘅，即係空氣係比東莞係好好多嘅。 係啊， 如果你去玩咧，就係一個比 唔 錯嘅地方嚟嘅。 係啊， 呢、這個就足以即係睇到咧，即係側面去證實一樣嘢，就係佢當地嘅污染性嘅工業咧比較少。 係啊，所以就即係你話珠海發展工業咧，就嗰個走向就唔會係同即係。一般珠三角嘅其他嘅地方或者長三角嗰邊咯，即係佢就唔會係，我諗佢係唔會話容納即係各行各業嘅工業啊嗰啲咁樣。 唔係，咁如果譬如咁睇啦，即係當係呢個港珠澳大橋起一點啦，其實你睇會唔會真係會方便咗你啲廠，或者你真係會佢即係廣東西部去諗一諗咧？ 我覺得未必啊。我覺得未必，因為始終你做廠咧，嗰個靈活性、流動性唔係話即係可以好短時間可以見得到。咁我諗會唔會係應該都係，即係我諗都係方便啲人過門玩啊。嗰啲我諗即時會即刻見到嗰個效果咯。 唔係，我諗到個理由啦，因為啲廠咧要諗到個理由去玩啊嘛。 係啊，係 要諗個理由去玩，所以即係喺度搞啲廠嚟。 係啊， 但係廠做唔做嘢我就唔知啦，即係係嘛。 係啊。因為始終都係唔係話淨係你一間廠搬過去，即係我都係嗰句就係 你有配套， 你要有配套囉， 即係周圍要 係 譬如你做一樣嘢，如果你成個工序能夠喺嗰個地方做到 嘅，係啊，咁而呢個係要需要時間去 develop 出嚟嘅，咁所以我諗珠海就唔達到嗰個條件啦，係啊， 所以我哋將來假設嘅珠海啊，即係澳門啊，都係維持翻即係而家呢個格局啦， 係啊， 即係主要提供我哋嘅 娛樂性 嘅後方， 係啊，嗰啲咁樣啦，係啊。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阿傑斯仔咧，即係下一集即係。希望啦，能夠即係我哋能夠貫徹做一個即係一個定期嘅北上頻道啦。 好啊， 咁亦都提一提啦，即係阿牛嗰、那個即係自南周記咧，我哋係會做嘅，即係唔使驚呢個，即係我哋一定堅持咧，俾佢做到落去嘅啊。咁但係個時間方面咧，就要加教，因為禮拜五都幾卡啦啊。咁啊，即係下禮拜就再揾埋傑斯仔上嚟。 好啊 ，OK， 好，拜拜， 拜拜。Okay, bye bye